会。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方向，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南向北方向，建国路国贸桥到现代城西路西向东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两个小时为你直播。你好，我是耿化。今天第一个小时的一周音乐大事记，我们来共同回顾过往在这一周所发表的专辑。首先说到的这一张专辑，也许印象当中并没有那么久远，但实实在在已经过去了13年的时间了。这就是潘玮柏的第五张专辑《高手》当中这样一首对唱歌，在当年大热。我们就来听潘玮柏和弦子对唱这样一首《不得不爱》。相信对这首歌的记忆不仅有潘帅和弦子，还有后舍男生，对不对？ 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 I love you， 我 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它挂嘴边，到底什么是真爱？ 我们听到的是潘玮柏和弦子合唱的这样一首《不得不爱》，也许你还不知道这首歌的作词人正是林夕。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此刻一周音乐大事记。就在上个月，曾轶可推出她签约摩登天空之后的第一张专辑，叫做 Anti-Echo， 看名字就感觉她要和过去的那个贴着绵羊音标签的选秀歌手决裂。不过呢，所有的蜕变其实早已经在润物细无声当中悄悄进行和完成了。她的每一张专辑都会听到她的进步，哪怕是在七年前2011年7月10号发表的一只猫的旅行 Forever 21，一个音乐上的天才少女的日记，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每个路人熄灭一盏灯》。 你终于大声说了我爱你，我终于大声说了对不起，是我们常做的不经大脑的事情，我们经常哭玩笑，或者是笑着哭红了眼睛。我常常在苦恼，你对我若即又若离。我常想起巧克力，哭得甜的不是它本身的决定。也许我的年龄不够，许下你一辈子。心慢慢来，还是有些怕，虽然明知分不开，我怕你生命中留了太多人，而我不过是一盏灯，掩盖了上一人，照亮了下一人，一盏灯，幸福。 幸福而愚蠢，你怕我是

北新桥的海眼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颇为创新地引入了误入锁龙井的现代人桥梁这一角色，让一人一龙在井中相遇，通过两种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碰撞，形成了强烈的戏剧感。在话剧《男人还剩下什么》当中，观众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就是扮演女主角的小玉很眼熟，其实她正是《甄嬛传》里面的富察贵人演员赵琴。在最近的40多天里，赵琴推掉了不少影视剧和商业演出，专心在排练厅排演话剧。她说，自从和陈佩斯、杨立新两位老师同台演过戏台之后，她就对舞台很迷恋，这是一个磨练演技的地方，愿意花时间给她，让大家看到她的进步。7月27号到29号，由林兆华导演的话剧《老舍五则》将首度登陆保利剧院，连演三场。林兆华遴选了老舍先生最独特的五个短篇小说，将其搬上舞台。《老舍五则》分别用了五个故事，讲述老北京市井人生的悲喜剧。五个故事悲喜交融，剧中人物都在认真地做自己的事情，解决着自己的问题。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继续我们的一周音乐大事记。我们的唱片回顾之旅来到7月12号这一天，选听到的是2001年孙燕姿的《风筝》专辑，这首主打歌也成为后来孙燕姿个人重要代表作，就是这首《绿光》。 2021世纪的第一年，刚刚跨过新人期的孙燕姿已经有三张专辑在手。

往昔回转可纪念，曲折是看人间。 喜欢逗你笑，笑出你的烦恼，因为有我你心情就好，幸福的征兆我会帮你找到，你的心事我全都明了。 我等你以后，只要我们快乐其他都不重要。我等你以后，等你需要我的时候，我有些人可就感到 这首新歌二号是上周一连三天通过本节目首发，周笔畅战一首《无人岛》。这首歌12年首次出现在周笔畅《谁动了我的琴弦》专辑当中，由 J. Chong、孔令奇还有崔维凯三位有国际视角的音乐人一同来创作，当时就用到了电子加上 R&B 新潮的风格。那这一次的翻唱呢，依然是当下最流行的 Trap 加上 EDM 的风格。出道13年，周笔畅一直是坐在前排的同学之一。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新歌三号，由文牧野导演、宁浩、徐峥监制、徐峥领衔主演的电影《我不是药神》正在热映当中，在收获高票房的同时也获得了超好的口碑。那本周的新歌三号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只要平凡》，作词格格，作曲黄超，由张杰、张碧晨共同献唱。这首歌曲呢，在致敬小人物的同时，对生命主题也给出了理解。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娓娓道来的《只要平凡》，唱出了小人物的离合悲欢。 或是昨天在这里，或在对岸，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又人散，放过对错才知答案，活着的勇敢，没有神的光环，你我生而平凡， 在心碎中认清遗憾，生命漫长也短暂，跳 动心脏长出藤蔓，愿为险而战，跌入灰暗坠入深渊，沾满泥土的脸，没有神的光环握紧手中的平凡，此心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无论在人群在天边，让我再看清你的脸，任泪水铺满了双眼，虽无言泪满面，不要神的光环，只要你的平凡。 本周新歌三号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曲由张杰、张碧晨共同演唱《只要平凡》，接下来的新歌四号是张碧晨演唱的《见与不见》，这首歌由张碧晨创作，写给生命里的亲人。 时间像风轻轻拂面，在我耳边，你种的花年年开了又谢，用你多少惦念才在我眼前，叫人间恋不留恋，你从未走远，因为我在挂念你。 看，我长大了一点，世界不断改变，而你从未变。你知道吗？或许这份想念也要用痛苦相连，证明你曾存在世间。前

前天晚上亲情观察成长励志节目《我家那小子》在湖南卫视开播，获得了高讨论度，节目话题迅速抢占微博热搜榜的前列。独居的儿子，操心的妈妈，这不仅仅是节目中几组家庭关系体现出来的部分，更是无数中国家庭的缩影。独居生活的百态，唤醒都市人心灵对孤独、亲情、爱情和友情的思考。江苏卫视探索纪实类节目《行走山河之北纬三十度》正在周四黄金档热播。北纬三十度是全国首档传统媒体和互联网知识媒体合作的纪录片，节目联合了多位来自不同领域的知识达人，探寻北纬三十度线上八个神秘的据点，以及揭开大自然神秘现象的层层面纱。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九点《爱得更九点》，晚十点《男左女右》。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莫文蔚《心领神会》。 你让我摆脱世俗虚伪，坚持刷新无悔。 新歌二号，周笔畅《无人岛》。新歌三号，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 有一天也许会走无言，也许还能再相见。 新歌四号，张碧晨《见与不见》。新歌五号，毛不易《一荤一素》。 月儿明，风儿轻，可是你在敲打我的窗棂。 新歌六号，许嵩《大千世界》。 你是大千世界一汪清澈，还是泉边那只神秘孔雀？ 新歌七号，叮当《搭错车》。新歌八号，戴荃同时。 同时幻想，同时烦恼。 新歌九号，赖伟峰特别好。 你真的特别好，不化浓妆的时候特别好。 新歌十号，韩婷思乡。 时间回不去儿时的记忆。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你伤的心，爱在心不停留，我是会把跟在身后。 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继续我们的新歌推荐。新歌6号呢是许嵩新专辑第二首派台打榜新歌《大千世界》。从之前的老古董那种基调当中，不难看出这一次许嵩走的是复古路线，《大千世界》融合了 country blues 和 rock。 许嵩的歌迷对这首歌有很多不同版本的解读，我倒觉得这首歌和薛之谦摩天大楼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都是讲述都市人的迷失感，还有自我的救赎。 我亲吻了你下颌的伤疤，表情很平静。你是大千世界一往情深，还是全变那只神秘孔雀，在和你灵魂磨灭之前，让贪念成火打劫。你是大千世界尘埃诞生，也是我仅有的风花雪月。爱的火是很重，我都感谢万花筒里小手欢迎碎片。哇哇哇哇哇，穿着我的 T 恤，大到有些发紧，像沙漠连夜大雨。规则缺席，一真一假的玩具，还握在你手里，湿透温柔的暴力。这无成绩，我的黑框眼镜。亲吻了你下颌的伤疤，表情很平静。你是大千世界一往情深，还是身边的只剩你空缺，在和你灵魂磨灭之前，让贪念成火打劫。你是大千世界尘埃诞生，也是我仅有的风花雪月。我的感谢万花筒里小手握，你是大千世界一往情深，还是全变那只神秘孔雀，在和你灵魂磨灭之前，让贪念成火打劫。你是大千世界过眼云烟，也是我仅有的夺目闪电，跳动化成花烟，我的奉献。 许嵩《大千世界》，本周的新歌6号。 继续新歌推荐，回顾83版电影《搭错车》，不论是电影本身还是电影当中的音乐都堪称经典。当时苏芮改变了台湾地区的音乐风格，也是民歌时代和流行歌曲时代的一个分水岭。那这一次呢，《搭错车》改编成为音乐剧，歌手叮当出演阿美这个角色。本周的新歌七号上周通过中歌榜首发，本周正式进入到新歌推荐行列。那这首新创作的歌曲《搭错车》是由陈乐融作词，朱静然作曲，歌曲内容自然是阿美一生的心境历程。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叮当演唱的《搭错车》，本周新歌七号。 那年冬天，你的背脸让我有了家，多少小雨多少风雨都有你陪着，我们曾经紧紧相守，偶尔也会做错梦，不管飞多久，你等我。有种约定没说出口，因为你知道，多少失眠多少诱惑，内心在战斗，深情让我牵着，但是不要窒息我，爱就松开手，否则就输了。我错过一半又一半，我看别人来和人往，再荒唐也有惨淡，再荒凉也有天堂，也许人生就是不把 城市的那一角， 的这一边。你在人潮的那一边，我们从未相 新歌八号带全这样一首，同时依然是浅白的文字，工整的结构，但并没有加入带全标识性的中国风的元素，以流行的风格唱大时代之下在都市打拼的年轻人这样一种状态，而带全就像是一位旁观者，记录在同一时间当中许多人的苦和乐。好，继续来关注本周的新歌推荐。新歌九号是来自赖伟峰的最新专辑同名主打特别好，特别好也是他的一句口头禅。不论是之前我们听到的最差不过是孤独一日七诗，还是男朋友女友，都是延续了一种苦情歌的歌路，更多的功效是治愈效果。这张特别好带有浓浓的复古情怀，很多歌曲的乐器的应用包括音色的选择，都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老歌的感觉。而出道十年的赖伟峰也用这样一张复古专辑致敬唱片行业的黄金年代。 你牵着我自带温暖，惹人回头赞不绝口。 机智优秀，冷静成熟，哦，别人女朋友该有的一样你都没有，哦哦，你真的特别好，不化浓妆的时候特别好，不刷心机的时候特别好， 北风特别好，本周的新歌九号。本周新歌推荐十首新歌，最后一首歌曲新歌十号是一首带有浓浓乡愁的作品。这首歌的 MV 还登上过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它是由徐尊信老先生作词，正确作曲，来自青年女中音歌唱家韩婷演唱的《思乡》。 家乡有条弯弯的小河，小河的故事很多很多，河边有我儿时的梦想，河中有我童年的欢乐，父亲的汗水在河里流淌，母亲的泪花在河岸洒落，时间回不去儿时的记忆，很多很多，